保证被征收的房屋价值补偿不低于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中国新闻网消息，22位文明旅游公益大使近日在北京诞生，他们将传递文明旅游的理念，引导文明旅游。法治在线带您了解公正力的效力。根据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公正的效力主要有三种：一是公正的证据效力，它在诉讼活动中体现为与其他证据相比，公证文书是证明力最强的证据种类之一；二是强制执行效力，是指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不再经过诉讼程序；三是法律行为要建构成效力，是指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国际惯例或当事人的约定，其法律行为只有经过公证证明才能成立并产生法律效力，不履行公证程序则该法律行为就不能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三河市国土资源局、三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开招聘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执法队队员的公告，为了依法严厉打击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行为，全力维护矿区良好秩序，根据市政府关于建立打击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长效监管责任机制的实施方案，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执法队队员。一、招聘原则和方式，坚持德才兼备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在考试审查基础上择优聘用。本次招聘工作采取统一招聘方式，由市监察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组织实施。二、招聘人员性质、任务及待遇。一、招聘人员性质，所有招聘人员均为劳务派遣人员，聘用期限暂定为2年。二、招聘人员任务，依法严厉打击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行为，维护矿区良好秩序，依法对矿山进行执法巡查。三、招聘人员待遇，所有聘用人员待遇按照三河市机关事业单位使用劳务派遣人员暂行办法。三、招聘人数和条件。一、招聘人数，公开招聘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执法队队员150人，男女比例为10:1。二、基本条件，一、具备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年龄30周岁以下；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违法乱纪记录；三、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精神，服从组织分配；四、具备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学历认证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结果为准；五、退伍军人优先聘用，年龄可放宽至35周岁以下；六、具有三河户籍。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一、曾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的人员；二、曾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的人员；三、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四、有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记录的人员；五、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人员；四、报名方式，报名材料，报名时需携带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学位证、军人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蓝底正面2寸彩照5张，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报名时间2017年2月3日至8日，报名地点市国土资源局人事股209房间，咨询电话03163150020。本公告由公开招聘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执法队队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三河市国土资源局、三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年1月25日。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为 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自2017年1月5日起，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达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三河市人民实业有限公司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2017年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三河移动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年里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带着甜蜜，牵着财运。 金鸡报晓，新春到，北京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把酒当歌，歌盛世，闻鸡起舞舞新春，干一杯酒业，祝您天天行大运，快乐过新年。 新世界百货燕郊店在新的一年祝愿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称心。 新年到，祝福到，我仅代表广汽本田三河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鸡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每一滴水都折射出一个多彩的世界，每一双眼睛都嵌进一个多彩的世界，每一条泛着清丽的旋律的小溪都闪烁着美的光辉。所以不要空叹人世的无奈，且用美丽的心情来看待人世的繁华多彩，细细的品味。也许你只是一株稚嫩的幼苗，然而只要坚韧不拔，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的。各位早安，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欢迎你。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日月水里游，你的心河流向我，不眠不休的追求。一天到晚悠悠的云呀雨不停留，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不停休，因为 是天堂，一念之间换一片书堂，一片自信却来令你荒凉，下一位英雄由谁来当，谁有一双会掉眼泪的眼睛，谁有一颗曾活跃过的心，谁用鲜红的伤口覆盖希望，我们都有。你的贪婪刺痛我的欲望，有谁能把它一口气吞下，一种你不一定能来重演，这故事你会如何留下它，有没有我却何必写下故事，有没有音符的音响手歌，用最完美的下次活出自己，我们都一样，谁来陪我唱完这一首歌， 为我停留， 在这寒冷的风中，望着模糊的笑容，我心已随你走，不懂如何说出口，不懂如何表白自我，即使在多年以后，你若还会记得我，我将不再让你离开我。一瞬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回忆里总是你最多，是情是爱是怨是痛，永远的长留在我心中，喜是你而只有你留给我的爱最多，目送你离开又无限感慨，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花若不再开也将会无奈，若是没有你的爱，我会日夜期待，目送你离开又无限感慨，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如何说出口，不懂如何表白自我，即使再多年以后，你若还会记得我，我将不再让你离开我。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回忆总是你最多，是情是爱是怨是痛，永远都长留在我心中，喜是你而只有你留给我的爱最，目送你离开又无限感慨，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花若不再开也将会无奈，若是没有你的爱，我会日夜期待，目送你离开又无限感慨，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花若不再开也将会无奈，若是没有你的爱，我会日夜期待，目送你离开又无限感慨，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花若不再开 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总是你的没有期限， 曾勾牵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想父亲，我的父亲，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想父亲， 我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喜欢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我们继续在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来聊一聊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在长假过后，一旦重返工作岗位，长假期间充分自由的睡眠还有清醒模式就必须打破了，我们的生物钟必须恢复到正常上班的模式。而这种不适应产生的负面作用和飞行时差反应是极为相似的。早上极不愿意离开热被窝，起床之后感觉倦怠，夜晚入睡困难，白天睡意朦胧等等，都是相关的表现。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一零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3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初七，立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度。廊坊明天多云转晴，8度到-3度。首都北京明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9度。天津多云转阴，7度到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廊坊我市和首都北京限行尾号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而在自然界，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呢，春意味着风和日暖，鸟语花香，春也意味着万物生长，农家播种。立春期间气温、日照、降雨都是开始趋于上升增多，但这一切对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仅仅是春天的前奏。立春这天可以来做春饼吃，它的馅儿主要有萝卜、豆芽、豆子，还有春卷以及咬春。咬春也就是吃萝卜的意思。今天有没有吃一些和春天有关系的东西呢？祝大家春天快乐。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进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和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陈香会馆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2017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鸡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十点传媒向1033传递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播下一份祝福，让鸡年快乐无数， 携带一缕春风，让今年事事如意。三和珠宝城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阖家幸福，财源滚滚。 今年到，鸿运照，三和市热力总公司在这里给您拜年了，祝您新的一年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幸福美满。 京鸡报晓，新春来到，京东中美音乐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每一个节日过后，我们都要大谈特谈一下节日综合症。那应对节日综合症，一定要节制应酬和娱乐，保证充足的睡眠，做到起居有序，饮食规律。饭菜呢，要以新鲜还有清淡的蔬果为主，缓解因为暴饮暴食而导致的胃肠道的负担。长假结束了，大家可以适当的参加一些体育活动，给身体一个缓冲期，解除疲劳，来恢复属于你的很棒的精力。上班族们呢，应该静心思考一下节后工作的安排，简单列出工作计划，把心理调整到正常的工作状态，看看书，读读报，来促进大脑神经系统的恢复哦。 当你不快乐的时候，记得写封信给我，别怕我担忧。 Remember baby， 想我的时候不要难过，找个朋友出去逗逗。当你明天醒来，我就不在，请你收好我的爱，等我回来，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我怕走不开，成熟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 舍不得 Oh my love， 你在等待，我也等待，等我回来。封信给我，别怕我担忧。Remember baby， 想我的时候不要难过。找个朋友出去兜兜，等你明天醒来，我就不在，请你收好我的爱，等我回来，不能和你 say goodbye。我怕走不开，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 是多好的感觉，不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Oh my love， 你才懂得，我也懂得，不和你 say goodbye。成熟是最难上演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和你 say goodbye， 我不留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我也等待，等我回来。 时光可有最好吗？很多人爱说最好的时光不在，转过十年却想起十年前。其实所谓最好的时光里，我们在忙着恋爱，忙着受伤，忙着被折磨，也折磨别人，终于把这最好的时光耗尽。时过境迁，坐在青灯下说，哦，原来那是我最好的时光。人生无非如此，你说呢？ 写给你自己，我用我左手来操自己， 是。 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莲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轩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轩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轩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三河市联名实业有限公司诚聘以下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 相声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 更将一汽大众飓风迪4S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年里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带着甜蜜，牵着财运。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啊。 一想再想，反正都是你，这就是爱情吧。在这个世界，我只记得你，你现在好吗？是不是能让我在你心里倒个茶？我把心给你的礼物，别人都跟我一样吧。靠着一个爱你的想法才走到这里啊，在你的名字旁边加上我，你觉得好吗？对着我最亲爱的人说的真心话，为了你我不会后退，你相信我的不是吗？我们是天上之间最平凡最平凡一对恋人啊，我和你只要一颗心，什么也不怕。谁不是一个人陪另一个人看一看这个世界啊，如果是真的爱情啊，就努力爱吧。靠着一个爱你 在未来的那叫梦想，而握在手里的那叫拥有，留在过去的是回忆，而用心做好的是现在。当然，我们每一天竭尽全力的努力，就是为了打造未来。OK，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和你相约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一个人总有酒店，有一些些伤心，还原线浪声如线，只是变得好像叹息。望着远远的星星，他们曾经证明爱情来过这里，爱过不伤心，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记忆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爱过不伤心，不知几夜谁在你怀里，不怀疑，但是彼此都珍惜。一个人住有酒店，有一些些伤心，还暗些浪声无息，只是变得好像叹息。望着远远的星星，他们曾经证明 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春节假期结束后大家返岗和返校途中要注意哪些问题。对于大多数的工薪族来说，2017年春节假期已接近尾声，而外出务工人员也要准备着去打工的城市，随后就是大学生们寒假结束要返回学校，春运返程高峰拉开帷幕。为确保大家平安出行，三河市安监局提醒您旅途中要注意这些问题。一、提前准备，尽早出门。春运期间客流量大，在验票窗口和安检区域都要耗费时间，为避免耽误行程，建议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提前一小时进站候车。二、明确条规，禁品入袋。根据最新修订的铁路进站乘车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误入，除禁止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剧毒性等众多周知的禁带物品外，新增了禁止携带菜刀、餐刀、屠宰刀、斧子等利器和钝器，打火机限带两个，安全火柴限带两小盒，摩丝、发胶、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自喷压力容器限带120毫升，指甲油、聚光剂、染发剂限带20毫升。三、进站候车管好财物。进站候车时要将财物贴身保管，将行李物品放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尽量不要交给陌生人看管。在候车时玩手机可不能太专注，得看紧财物和行李，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拿走了。四、检票进站不要拥挤。检票时检票口人不拥挤，大家要自觉排队依次进站，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尽量不要放在外侧口袋，将行李背包放在胸前，避免拥挤、踩踏、跌落、摔伤及失道失窃等意外发生。五、乘坐火车财物看好。大家上车后一定要把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贴身放好，防止被不法分子趁机偷走。夜间列车到站前是盗窃高发时段，大家应提高警惕，及时检查携带的行李物品。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大家，返程旅途中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文明出行，增强维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意识。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各镇街道相关单位和燃气公司针对煤改气运行安全全覆盖、无缝隙、零死角的开展巡查检查和问题整改行动，彻底消除气带煤改造工程的安全隐患，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让百姓平安过年。行动中，各镇街道各相关单位和燃气公司均成立了多个巡查检查小组，春节期间放弃休息，每天坚持对所有气带煤改造的村街、社区和各用户进行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外漏煤气管道防护立架不到位、燃气调压柜防护围栏未上锁、燃气主管道位置走向缺少地面指示标识、部分用户采暖炉使用不规范、安全知识普及不到位等问题，立即进行彻底整改，杜绝一切安全隐患。下一步，各镇街道相关单位和燃气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大巡查检查的密度与频次，特别对整改工作进行回头看，对未落实整改措施的加强落实整改，确保气带煤改造工程供气管道和相关设施不出问题，并切实做好日常安全运营及维护工作，让广大百姓用上安全气、放心气。 近年来，迎宾北路街道立足实际，整合资源，突出重点，不断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拓宽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模式，倾力打造社区帮扶平台，提升社区整体服务水平。在倾力打造社区帮扶平台工作中，迎宾北路街道全面加强社区服务管理平台网络化建设，牢固树立便民、利民、为民的服务理念，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提高规范化工作水平，要求社区工作人员主动走出去，服务送上门，形成畅通的联络对接机制，与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及时联络对接，对服务群众中的不足及时查改，积极帮助居民解决最迫切、最关心的困难和问题，提供集中办理一条龙服务，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完善农贸市场、医疗卫生、休闲娱乐等相关配套设施，推进十分钟便民服务圈全覆盖，促进标准化社区服务阵地建设换道升级，努力实现服务最大化、最优化。同时，街道还要求社区把帮助弱势群体作为重点工作常抓不懈，各社区根据自身情况，组织居民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队、科普志愿者服务队等30余支志愿者服务队，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近100次，在下岗失业人员中开展了送政策、送细心、送岗位活动，慰问特困居民下岗职工多人，组织干部居民为困难职工灾区募捐，及时有效的帮扶措施受到了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为充分发挥党支部在转作风、强业务、树形象方面的作用，市工商局在实践中创新举措，推动党建工作发展，使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齐头并进，收到了显著效果。建立沟通机制，在党建工作中建立完善党组书记与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与分管科所负责人、科所负责人与干部职工定期谈心机制，及时全方位掌握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增强党员对组织的归属感，开展丰富的党内活动，组织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光荣时刻，党员干部讲述个人感觉最光荣的两三件事等活动，增强党员的光荣感、自豪感和责任感，积极开展团体练兵，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团队拓展训练，通过团体比拼游戏、竞赛，大大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合作意识、团队意识、组织意识和纪律意识，为工商业务的开展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聚集了人心，鼓励干部参与扶贫攻坚，积极做好扶贫攻坚工作，重点向贫困户宣传扶贫政策，制定脱贫措施，树立脱贫信心。我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将吸纳贫困户创业的微型企业纳入扶持范围。 环保之声今天播出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全解读之重点处罚不设上限。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加大了行政处罚力度，规定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措施，并设定了相应的处罚责任，具体的处罚行为和种类接近90种，提高了法律的操作性和针对性。新修订的法律取消了现行法律中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企业事业单位罚款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封顶限额，同时增加了按日计罚的规定。新大气法规定，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企业事业单位取得收入50%以下的罚款；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照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1倍以上3倍以下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3倍以上5倍以下计罚。专家表示，取消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环保罚款50万元上限额度，变成按倍数计罚，是重点治霾的具体体现，必将对污染企业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智慧三合手机台是三合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新媒体，实时快讯，这里有三合时政热点、京津冀、百姓话题，为您提供最新最权威的新闻资讯。直播栏目三合直播和央视卫视，在这里您可以免费收看三合的新闻综合频道、燕郊生活频道、影视频道、品味1033和央视卫视直播。节目点播三合新闻、德润三合、聚焦三合、燕郊百姓生活等本土各大栏目，你点我播，想看什么您做主。精彩活动图文视频实时直播，让您躺在家中就能观看各大活动。快拍分享，发生您身边的事，您拍您写传过来，我们发布，大家评论。我爱阅读互动板块，朗诵阅读精彩视频音频等。党务政务为您提供一个公开畅通的政务平台，及时了解掌握更多的政务信息。文化三合，三合文化遗产原创书画摄影文学作品。便民服务，查违章、查车票、查航班、查快递、查天气、找电话等，方便又快捷。美丽三合，三合概述，宜人风光，特色产业。还有金融理财、企业风采、求职招聘、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乐购购等栏目，让您足不出户看三合知天下，尽享游在三合、乐在三合、吃在三合、玩在三合。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和建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手机号18331693339、18331693336，座机号03167155639。 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奖举报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违法行为、平原粉蚀违法行为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三河市将通过构建专业化执法队伍体系、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长效打击机制等有效方式，对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违法行为和全市平原粉蚀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治理。为更好地推进两项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欢迎广大群众积极对盗采、盗挖、盗运违法行为和平原粉蚀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举报。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监督举报电话，全市矿区治理监督举报电话18503160026；全市平原粉蚀监督举报电话13831690159；三河市国土资源局监督举报电话18532308632；三河市公安局监督举报电话110；三河市市长热线03163212345；三河市监察局监督举报电话03163212927；三河市检察院监督举报电话03163122000。市政府监督举报电话18632650218，微信监督举报平台公众号三合市矿区治理监督。 二、中奖监督举报，对举报查证属实的，视具体情况给予举报人50000元以下的人民币奖励。对盗采盗挖和平原粉石的生产设备、设施及工具等依法进行没收，并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将没收拍卖所得款项额度全部用于建立奖励基金。如出现多位举报人举报同一违法行为的，经核实后奖励第一举报人。三、落实保密工作，相关部门将严格做好举报人的保密工作，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四、依法追究责任，一是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行为，由公安部门依法从严处理；二是对举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由纪检监察部门深入调查，调查属实的，按照三河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办法试行进行问责。三是对举报部门和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的行为，查实后依法依规处理，涉及犯罪的移交检察院处理。特此通告三河市人民政府。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自2017年1月5日起，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达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河北怡和采风杰克4S店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大吉，万事如意。 笑一笑，十年少，低年到，乐逍遥。福成建材城祝您2017年天天开心，岁岁有欢颜。 春节歌声飘满天，新年祝福写满天。诚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今年财源滚滚，幸福美满。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惠福月荣湾全体员工，祝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鸡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你用一颗真诚的心去面对每一个人，你就会交到真诚的人；而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你的心灵就会心静无尘；用一颗平常的心去面对每件事情，你就会看到每件事情都很平常。所以说，我们的心态决定了我们的人生。OK，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新一个小时继续欢迎你。 我坚持的都值得坚持吗？我所相信的就是真的吗？如果我敢追求，我就敢拥有吗？而如果都算了，不要了。或许吧，或许我永远都不会遇见他。或许吧，或许我太天真了吧。需要的再坚持 现了结局，我决定我的决定，是我的明天之后的憧憬，我迷信我的迷信，是我们点点滴滴的伤心，我们要各自忘记，是我们闪闪发亮的爱情，我们在一起努力。 见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满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三和联通祝福1033所有的听众朋友，鸡年吉祥如意，吉星高照，万事大吉。 鸡年欢笑，福星高照，恒业金行在此祝愿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鸡年都有金鸡旺，一年更比一年好。 凯歌辞旧岁，雄鸡迎新春，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在此祝福所有的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阖家欢喜，事事顺畅。 鸡年佳节到，祝福没忘掉，三和神光摄影给1033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愿大家福气满身，财运绕，人人健康，天天笑。 金鸡报晓，新春来到，京东中美音乐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我听着我 轻轻吹意外的风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 节后大家都在想着清理肠胃多吃蔬菜，但是提醒各位呢，蔬菜尽量不要烤着吃哦。很多人在吃烧烤的时候认为烤点蔬果就能够均衡一下营养了，其实呢，脆嫩的蔬菜在炭火上烤是难以掌握火候的，很容易烤焦，比起肉类呢更容易产生致癌物，而且高温烤制的过程当中维生素会大量流失，所以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烤蔬果，也不要经常吃烤制的食物哦。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不在这人生里，有时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期间亲朋聚会，大家吃的都特别的丰盛，那节后了，不妨让你的肠胃清淡一些，在家做饭吧。美国一项针对1700多人的调查发现，自己做饭的人当中，31%的人每天能吃到5份以上的蔬果，但是在自己不做饭的人中，这个比例就降低到了3%。多项研究也证实，在外吃饭次数越多，快餐和速食品就吃得越多，而富含膳食纤维、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吃得越少。如果仅仅靠零食还有点心来打发一餐，那就更加不营养了。所以说，这样一个调查告诉我们，在家做饭更健康哦。 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也，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懂

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3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初七，立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度。廊坊明天多云转晴，8度到-3度。首都北京明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9度。天津多云转阴，7度到-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廊坊我市和首都北京限行尾号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而在自然界，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呢，春意味着风和日暖，鸟语花香，春也意味着万物生长，农家播种。立春期间，气温、日照、降雨都是开始趋于上升增多，但这一切对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仅仅是春天的前奏。立春这天可以来做春饼吃，它的馅儿主要有萝卜、豆芽、豆子，还有春卷以及咬春。咬春也就是吃萝卜的意思。今天有没有吃一些和春天有关系的东西呢？祝大家春天快乐。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博世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三和市人民实业有限公司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2017年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三和移动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年里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带着甜蜜，牵着财运。 猴往隋东去，金鸡踏春来。我谨代表韬奇车行全体员工、公众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宣慧宽带在新的一年祝愿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顺心。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每年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收到很多的压岁钱，而用这些压岁钱来购买学习用品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在市区的一些商场呢，我们看到销售点讲读机的柜台前会围了不少的家长和孩子。一位家长就说到，说孩子想用压岁钱买东西，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买学习用品最合适。而在一些数码商品的专柜前呢，也看到不少学生模样的人呢，多数都是来购买一些数码产品的。那一般来说呢，元宵节前后学校就会陆续的开学了，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购买有关物品。销售员介绍说，每到即将开学的时候，各类箱包、书包、文具就会热卖，所以商场也会提前进货来满足顾客的需求。当然雨婷在这里还要特别的提醒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教育孩子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压岁钱哦。 永远有多远，想了一整夜，我才不管你走的路，刮风又下雪，也许你没说。 可是也没说不爱我。女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你说得很对，可是我为了谁冒险？我不是神仙，我也会抱怨，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爱情偷走我的理智，你笑我死心眼，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是你给我泪里的咸，是你给我苦里的甜，是你带着我越过了极限。幸福蒙住我的眼睛，也让我死心眼，爱它莫名其妙出现，我睡得很甜。是我忘了还有从前，是我忘了还有明天，是我忘了说情人再见。 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生态驾驶、绿色出行的行列当中，改善大气环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开车族也同样是如此。所以从现在开始起，让我们绿色出行吧，这是一种既环保又省油的驾车方式，它包括了很多的内容，而要点则在于温和的来控制速度，比如说缓慢的提速，或者是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要提前减速，这样做既能够减少油耗，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尾气的排放。 长长的像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可是我却搞不清你离我是近还是远，但我仍然相信你和我今生一定有缘，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一往情深的双眼。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可是我现在只想把你手儿牵。听说过许多山盟海誓的表演，突然想看看你曾经纯真的笑脸。长长的像现在的你，就

么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又去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香的替身。当初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又去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香的替身。当初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又去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香的替身。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十年以后每疼一个人，坐在桥上数点点车灯。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三河市联名实业有限公司诚聘以下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 陈霞会馆祝福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2017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鸡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市本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播下一份祝福，让今年快乐无数，携带一缕春风，让今年事事如意。三和珠宝城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阖家幸福，财源滚滚， 今年到鸿运照。三和市热力总公司在这里给您拜年了，祝您新的一年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幸福美满。 幸福与梦想心事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外地啊。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露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愚昧，才放你去自由飞，瞬间爱决定在今夜。你纷飞，飞在 心碎。我相信爱情没有永远， 我们经常说成功属于超能力者，而所谓超能力呢，就是在你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能够爬起来，并且坚定地说一句 I can， 我可以。你是这样的人吗？ OK，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今天陪你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 你的脸庞是一首歌，在晚风中轻轻地唱，清澈明亮，不会忘。你的拥抱是一首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脆弱坚强，我都不站在 真的是说着无意，听着有心吗？真的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吗？为什么我总是被你三心二意迷惑？或许这就是迷恋的开始。真的在打雷之前会有闪电吗？真的在下雨之前会吹狂风吗？不相信你能在背叛我的前一秒钟还亲吻我脸颊，说弄得化不开的情话。就算我只是你生命中飘过的一片灰色的云，也请你珍惜我的真情和对你不变的心。就算我只是你生命中飘过的一片灰色的云，我在等待雨过天晴，等到你像彩虹一样的感情。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喜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3日星期五。台湾旅行全人会的发言人李奇月1月31日表示，今年春节旅游业的份件数量大幅下滑，陆客人数减少了近20%，春节过后陆客更下滑至每天7000-8000人。近日全台650